街山高，隐隐我感觉到街中有些空洞，急急转身探讨。原来人在看那小丑遭捕，街坊笑他太笨， 可惜你只当草。